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路况，目前东部地区联络线京津方向压力最为突出，京通快速路远通桥到四惠桥，京哈高速五方桥到四方桥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报时，北京时间9:01:48，哎呀，说北京时间的时候好自豪哈。作为北京地区的各位朋友，每天上午还有这样的福利，可以收听到汽车音乐会，伴您在上班或者是上学的路上。昨天加我们微信好友的朋友就说哈，每天早晨有汽车音乐会的相伴，真是幸福。你看人家多明白啊，是吧？好了，还有没有新朋友没有加入到我们这个社区当中的，赶快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随时向您敞开，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家族群当中的各位朋友，一群二群的朋友，欢迎来发位置发红包了。2018年呢，我们会继续壮大我们的汽车婴儿生活社区，在这里呢一起奔跑上路吧，线上线下为你带来全方位不同感受的音乐生活新体验。好，各位朋友，你们都在哪里呢？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优，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5月16号星期三，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朋友要小心驾驶，特别是今天的雾比较大哈，能见度不是特别好，而且呢昨天还下起了雨，据说今天呢还有雨，天气比较闷热，注意这个燥热的天气对于这个情绪的影响哈。好，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关注一下一个要制霸电动货车领域的大家伙，就是电动货车 Workhorse。 啊，想要制霸电动货车领域了，怎么回事呢？近日呢，一家名为 Workhorse 的这个卡车制造商准备将他们全新的纯电动厢式货车推向市场。可能大多数人对这家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卡车制造商并不了解，事实上他们为这个更为人知的是此前推出的这个 W-15 增程式混合动力皮卡。哦，目前呢 Workhorse 已经对旧金山的某家物流公司进行了一辆车辆的交付，但关于究竟是哪家，官方并未透露。这家的首席执行官呢史蒂夫对媒体表示说，我们想在正式上市之前对这些车型进行一下最后的测试，但他们并非原型车或者是测试车，而是真正的量产车哟。哦，很棒哈。到2018年底， Workhorse 表示呢将会投放至少2000辆的纯电动厢式货车，而在后续的计划当中呢，他们还准备为电信运营商还有政府提供拥有更大车厢空间的车型。哦，加油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0周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LVH Rita Ora Lonely Together。 第29名 何洁燃烧吧青春。 第28名 罗志祥今天你最漂亮。 第27名 五月天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第26名 金莎想听听你说谎。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 and your world and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I cut the edge of the knife and it hurts just a little.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that I can't be your friend. It's my head and my heart and I'm caught in the middle. My hands are tied but not tied enough. You're the high that I can't give up. 制作 Rita Ora 演唱的这一首 Lonely Together。 应该说 LVH 呢还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一位音乐人了。在上月的20号去世了，意外的离世哈，让世界都震惊。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让我们用这些作品来怀念他吧。简单介绍一下 Wiki 哈，原名提姆格伯勒伯格林，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也是瑞典的 DJ 音乐制作人。2008年凭借首张个人专辑 Lazy Jones 从而出道。2010年呢，发行了单曲，从而备受瞩目。2012年，凭借 DJ David Kuta 联合制作的《Sunshine》入围第54届 Grammy 最佳舞曲录制奖。2013年发行第一张录音室专辑《去》，同年11月获得第41届全美音乐奖，获得了最受欢迎的 EDM 艺人大奖。2014年呢，为巴西世界杯创作了官方的主题歌《We Will Find Our Way》。好，同年5月凭借单曲《Wake Me Up》获得了公告牌音乐奖最佳舞池电子单曲奖，这个奖项还是非常非常之多的。好了，我们继续攀升吧。第2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为我们的青春喝彩，这样昂扬励志的歌曲你怎能错过？上到第49名，本周直接晋升20位，来到第29位，此何解？燃烧吧青春。 炽热的光照亮我的肩膀，滚烫的心狂快我的胸膛，呼吸的节奏跟随脚步，从不慌张。 为自己拼搏，无法停住奔跑的脚步，励志而热血，充满了青春的正能量。谢谢你为我加油，我的梦想没那么沉重。你道出了亲情、友情、爱情的相伴，是逐梦路上最好的精神支柱。就算这条路有尽头，我也将飞出宇宙。何洁，燃烧吧青春。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懂品味，懂杰作，我实现的是梦想，更是理想。 有智慧，有实力，我能驾驭更精彩的未来。 爱自由，爱驰骋，我将梦想化成前行的力量。 5月22日，关注2018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年度颁奖盛典，与梦想派同行，开启巅峰人生。 详情敬请垂询当地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或访问一汽大众奥迪二手车官方微信订阅号。 一汽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你好啊，齐天大圣，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还有冰姐看过来，特洛伊，还有春天的雨，夏天的 还有马尾辫，对吧？这是我们家族二群当中的各位好朋友，空白格，好久不见啊，今天也出来冒泡了。还有戴戴，是新朋友吧？好像这个名字有点陌生。还有歪歪布丁正在共享位置哈，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两个人已经进入到共享了。好，再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各位老朋友，田大碗、大叔、芸芸众生，哎，这个名字好像很深哈。还有沙漠、夏洛米、舒森，说句心里话，还有谁？你们在聊什么？怎么又看到红包啊？菠萝，还有 New Me。对，还有这个一堆的旗子，怎么称呼你啊？娜娜、梁白开，还有敏敏、知影、快乐的小猪英兰，大家好。还有火山、抽烟喝酒烫头、追赶太阳的人，还有阿里、大眼有神、生活继续，你们好。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看看下面这首歌曲是不是适合你。第2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首很甜蜜温情的歌呀，也是很少听到罗志祥演绎这种风格的作品。今天你最漂亮 MV 呢，演的就是两个人甜蜜演绎的婚礼的场景哦。那天当然你最漂亮，第28位，有请罗志祥。 风希望花能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束单身的小流浪，在无名之上，坏男孩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你迎着光微笑绽放，我看见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花希望美是她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都一样，做他的新娘，袈裟就是花香，爱结束单身的小流浪，在无名之上，坏男孩脸上幸福梦想，我希望有首歌能将永恒为你献唱，见爱情为你不死的模样，花希望美是他的伴娘，今天你最漂亮，从今后我牵挂的风向永远都一样，当风将这首歌轻轻唱，我爱你无望， 是不是特别浪漫和甜蜜？ MV 呢演的就是婚礼的场面，女主角你们猜猜是谁？杨丞琳。好了，上周第43名，本周晋升到第28位，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五月天的这首 说呢，也算是挺励志的歌曲哈。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上到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 你哭得太累了，你笑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是错的，谁是谁，被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感情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在纷纷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反正都释怀了，关关都恋爱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争执都被祝贺。 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五月天五位成员就是五部真人奋斗版鸡汤啊。他们或者放弃了律师家业，或者把自己变成了熬夜的熊猫主唱，励志青春，梦想正能量。五月天的歌词大概写的就是这些啊，这些在经历或者是走过去的人生，但是给我们很多的能量。上周第44名，本周晋升到第27位。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了。那么接下来呢，很幸福的人可以来听一首慢歌了，转换情绪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金莎想听听你说谎。 耳边吹着肯定的风，回想着北京的黄昏，在某年某月，你在我心中安下指纹，开始若珍宝的灵魂，我却没有好好的疼。你说没有人比你更爱我，这个诅咒已成真。回顾这短短半生，只有你的情意最真，也在我心中生根，玻璃往回弹，想听你说谎。

唱歌不多说。再来关注音乐人萨顶顶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日前在西安举办的中国丝路国际博览会上，萨顶顶首次以 CU Music 中英音乐音乐总监的身份登台发表演讲。他表示希望能通过自身在国际音乐市场中积累的经验和审美，配合团队共同服务，促进中英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发展。这次中英音乐的展位出现在中国丝路国际博览会英国主编展位上，综合创意型舞台剧《我的小伙伴》更是代表着过去两年里中英两国在文化交流上的重要合作。再来看看中山音乐堂主办的第五届北京公益音乐周昨天启动了，以色列著名中提琴家艾维列维坦前往北京109中学举办了一场公益音乐会为活动揭幕，近距离地让孩子们学习音乐知识，了解音乐门类。音乐周期间，音乐家们将陆续前往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明分校、北京市汇文中学、北京市培新小学等校园内举行6场公益音乐会。音乐周的闭幕音乐会5月17号将在中山音乐堂举行。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五元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黑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Roger Boy Sam Smith 啦啦啦。 第24名， 张靓颖心电感应808。 第23名，张雨生天天想你。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第22名， 林俊杰超越无限。 第21名， 许飞你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在树上，和你的名字在不凋零的生活。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my mind. I can't find no silver lining. I don't mean to judge, but when you read your speech, it's tiring. Enough is enough. I'm covering my ears like a kid. When your words mean nothing, I go la la la. I'm turning up the volume when you speak, 'cause if my heart can't stand it, I'll find a way to rock it. I go I'll find a way to rock it. I go I'll find a way to rock it. I found a way to rock it. I go 英国知名的制作人 Naughty Boy 联手 Sam Smith 带来的超赞单曲，歌曲的一首周14万5000张的销售量空降英国单曲榜的冠军，让人很惊艳哈！上周第46名，本周上升到第25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时段，我是腾冰。闲话少说，继续攀升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电音特效结合了 R&B House 风格等等年轻人元素的编曲，引领华语乐坛新的舞曲风潮。哎， 不需要任何的前奏就能直接电动你的视听感官，有没有？嘉玲心电感应808，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哎，继续喷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永永远远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上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 天天想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空降到第23的位置。想当年的张雨生啊，一度在做个偶像歌手，还是做个真正的音乐人之间来做抉择，最后还是选择了做一个真正的音乐人，选择了后者。虽然这条道路十分的艰辛，但是他无怨无悔，因为就是喜欢唱自己的歌。好了，继续攀升第2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越是更努力的人，越是撩人，天里无边无际无穷，乌云叫忙着追梦， Always ahead，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为何决定在无怎么看我，不用分类，我的天生难改变，哦，一遍遍那很值得分配突破极限，哦哦哦哦哦，一遍遍超越难超越的速度变得很快。 Go， 当你还没相信也还没展演，哦，超越无限，冲过安全界限，在安全上 料之外的极限，汗水蒸发在昨天，我的今天都为了更强的明天。梦想沿着现实攀岩，蠢蠢欲动，未来决定在乎我。不管你是怎么看我，不如联手让世界动起来。 当音乐在耳边响起，神秘的力量就此觉醒。这就是林俊杰带来的《超越无限》，一种未来世界的感觉。上周第32名，本周上升10位，第22位次。一起来超越无限吧，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清新的短发就像邻家姐姐，许飞呢写一首淡淡的歌唱给你听，无论气质还是歌曲的演绎，都给你春风拂面的舒服感觉。 都是街上最轻最轻的声音，轻轻的唤你名字，每夜 水与火的缠绵，爱在旅途，还有北纬40度夏亭。新朋友老朋友，这里是汽车音乐会，也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 共享友谊，同祝和平。这里是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专题时间，我是刘慧。展示中国军队成就，彰显中国军人形象，宣传中国和平发展主张，增进中外军队交流友谊。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我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国际体育盛会。此次军运会向全社会展开了歌曲征集活动，其中既有普通老百姓的积极参与，也有专业词曲作家的加盟其中，比如葛迅。葛迅，东部战区陆军政治工作部文工团编导室创作员，国家一级编剧，创作40年，著述丰收，先后获鲁迅文学奖、中宣部5:1功臣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国家大奖。在谈及军运会的创作时，他说，一首好的军歌对一个民族、对一支军队的鼓舞激励作用是巨大的，对于提升战斗力都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我个人感觉，军队包括军运会的歌曲啊，它很重要。讲个很普通的道理，你知道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原来我们现在国歌，它实际上过去就是个军歌啊，它这个意义不言而喻。就好的军歌和军事运动会的歌曲，它对这个一个民族、对一支军队的这个鼓舞激励作用，应该说是非常巨大的。世界军运会第一次在中国主办，所以我非常希望那个国家、我们军队能为这个军运会做出贡献，写出一首好歌，不仅在士气传唱，而且能够鼓舞我们部队的士气，来提升战斗力。 接下来的这首很有鼓舞士气的军歌，来自周鹏，《战友加油》。 来来，别放弃，昂起你的头，战友加油，战友加油，来来，手挽手，一起向前冲。 在武汉举行的这样一届军运会，是否要把地域色彩加入到歌曲的创作当中？葛迅这样看， 它既是个创作方向，实际上也是个创作的一个，就是一个要素。所有的国家举办军事运动会，它都会在举办的城市和地方里把这个色彩带进去，这个要素带进去，这是真的。第二个，它是军事运动会，另外还要就是以体现军事个人特色。要毛主席生在武汉游泳，他本身这个事在当年来说都是轰动世界的事情，因为一个领袖唱一个长江，而且留下了10篇，今天我们还在传颂。同样，今天我们在这个武汉举办这样一个运动会，我想它应该是可以产生这样既有军事特色而且也有武汉地域特色的这样一个两者完美结合的一个作品。 放手，只为那一句战友加油。多少次我们跌倒不罢休，多少次我们放逐在怒吼，多少次说好永远不放手。 展示实力形象，增进友好交流，共享友谊，同祝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在中国武汉举办，用军人意志点燃运动激情。 1、2、3、4、5，玛莎拉蒂阿尔罗密欧惊喜特惠，只在和谐集团上市5周年特惠尊享会，亦庄中和街北京豪俊豪5639688。

你准备好了吗？管台下空空荡荡，或是万人空巷，走吧。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机场高速温榆桥到五元桥，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行驶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 say, will you know the difference from your wrong or right? Will you learn it along the way? No, child, will you drink in the night? Will you make all the same mistakes? Will you get around by chasing all the highs and forget all your lowest days? And I know that I can't pretend that I haven't had my regrets from the memories that I've kept to the history I forget. You're my father before he left.Child, just do what you love, 'cause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 Oh child, no, no, no, don't you worry. Oh child, I know you'll be okay. No,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 Oh child, will you travel the world?See all the things I miss. You can tell me all about it when you're back, like I always did. Oh child, maybe you can find love with a husband or a wife. If you're happy when the road is getting rough, I'll be happy there by your side. And I know that I can't pretend that I haven't had my regrets from the memories that I kept to the history I forget. Oh, my father before he left.Just do what you love, 'cause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 No, you won't get this life again.Fade away. Will you sing it back? I know it word for word. Back to your job one day. No, no, no, no, no, no, don't you worry. 充满了异域风情哈，来自德国男歌手 Robin Schulz 带来这首 Oh Child。 歌曲呢融入了这样很多时尚的元素，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呢在怪和奇特当中游走，幻化出了一种神秘的吸引力。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你是谁？有没有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呢？看到一位新朋友，待会儿拉你进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好了，如果你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线下社区里面呢，赶快把你的微信的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一扫你啦，把你加为好友，再把你拉一拉啦，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啦，我是腾斌，进入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地方是梨花园，让我们去赏梨花吧。在哪里呢？就在大兴的庞各庄镇万亩梨园。看梨花呢，其实看的就是心情啊。欣赏梨花，其实欣赏的就是那样的氛围。较之桃花的艳丽异世，桃花所呈现的灿烂是质朴的，像待子闺中的女儿妆。大兴庞各庄镇万亩梨园当中，盛开的梨花连成一片，正应了唐朝的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呀。”万亩的梨园望不到边儿。雪白的梨花似雪如云，犹似苏州的看香雪海。这些梨花开得奔放，开得灿烂，奔跑在梨花园当中，任风吹花瓣飘落，有着如雨般的空灵和动感，能感受到它的恬静和淡雅。游人们呢，还可以登上望塔赏花海，同时还能野炊度假，植树认养，感受民俗风情。哇，真的好美，这个周末计划走起吧。再来说一下在哪里呢？在大兴的庞各庄镇的万亩梨园。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陈晓东比我幸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广场的四周，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不习惯言不由衷，沉默如何能让你懂懂，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祝福有许多种，却尽在不言中，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请记得你要比我幸福，才值得我对自己残酷。最后再把你看清楚，看你眼里的我好模糊，慢慢被放逐。望着广场的时钟，你还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来自严艺丹的 Love is coming through。 成双成对，有人欢聚，却有人在度过圣诞节哈，就是打耍单的单的。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从三层天堂下凡到人间的音乐天使，化身落在你耳畔的爱神，用他的文字和歌声温暖圣诞族们。就快到5月20号了，5月20号那一天想怎么表白呢？跟谁表白呢？私信给我哈，会在点播当中来帮你扩大扩大扩大播放出来，让全北京都来见证，全北京的人都来听到你的这份表白。5月20号就快到了啊，想要表白的听到了没有？赶快私信给我，把语音发给我，在5月20号那天要播放给全城听。好了，继续我们这样的音乐感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张碧晨的下一秒。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5月12号、13号，由青年导演鲁伊莎执导的全英文版话剧《莎士比亚第十二夜》登陆国家大剧院小剧场，作为国家大剧院青年导演作品邀请展的重头戏之一。这也是导演鲁伊莎继执导话剧《英俊与美丽》《探索太阳系》后独立执导的又一部作品。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亚最受欢迎的喜剧之一，以抒情的笔调、浪漫的喜剧形式表现了生活之美、爱情之美。而作为青年导演作品邀请展，邀请来自中国、英国、美国、马来西亚、丹麦、埃及的演员和创作人员，在各种语言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中展现出了一种青春洋溢的创作风格。再来关注当地时间5月10号，第49届格拉摩根音乐节在英国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开幕了。中国作曲家陈其刚继2012年后再次成为这个音乐节的聚焦作曲家。BBC 威尔士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开幕音乐会上演奏了陈其刚的管弦乐《走西口》和交响合唱《江城子》，其中《江城子》是陈其刚2018年的新作品。本次演出是英国首演，并将通过 BBC 三台向全球转播。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Today, and don't worry, 'cause I'll be home late. Bounce 起身，来自德国歌手 Sarah Connor。Sarah Connor 呢是德国的蓝调天后了，23岁起就开始用甜美的嗓音深入灵魂音乐，甜美带劲儿的节奏蓝调的歌唱实力征服了整个欧洲乐坛。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你是谁？还没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刷存在的朋友，抓紧时间了。也希望收获更多的朋友在线上两个小时之后，线下我们还可以接着畅聊，接着分享最棒的汽车音乐。好了，接下来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啊！记得当年还没有 KTV 只有卡拉 OK 的时候，我第一个卡拉 OK 的歌曲就是这一首了，然后还一边唱一边跳了，哎呀，年轻真好哈！好，回来过头来说说梁艳玲，不说我了。经历过风雨的女人啊，如果没有被世俗腐蚀，必将蜕变为极致女人。不是说我哈，说的是梁艳玲啊。梁艳玲是如此的女人，有过辉煌，有过挫折，人生一切的起伏跌宕，都不曾改变她的执着。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跟着你翻动，啊